谁曾在某夜飘近，交给我心却很深，没有话要再讲，怎掩饰失望，没有泪要再淌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。无奈你说你淡忘，你说你淡忘，即使多么凄怆，面上剩下渐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。我说我盼望，我说我盼望，可相恋多一趟，但是现已深知深知，这是渺茫。无奈你说你淡忘，你说你淡忘，即使多么凄怆，面上剩下渐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。我说我盼望，我说我盼望，可相恋多一趟，但是但是现已深知这是渺茫。 感谢你能来关注今天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还是那句老话，老时间老地点，我在这儿用音乐等候着你的到来。每天的同一时间，大家都可以在边听节目的同时来在微信当中给肖辉留言。大家在节目的直播或者说是在节目之余，都可以来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，大写的 DJ 肖辉的拼全拼0321，加关注之后肖辉可以看到，你也可以来跟肖辉去聊聊关于音乐的那些事儿哈。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李克勤的《深深深》。这首歌呢是收录在1989年李克勤所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《此情此景》当中。这张专辑里他的音乐表达能力上有了很高的提高，并且真正的开始确立自己的风格。最终凭借着这张专辑中的表现，也是被谭咏麟和张国荣不约而同的将他点名为自己的接班人。 去找失落片段，冰冷中我的心感觉凌乱，仍然怀念你的柔情，曾经多么的深爱过，问谁能让快乐再一遍，忘掉那一天，记不起是那年，只记得仿佛中跟你爱恋，浓情年月再不回头，纯真的心早经蜕变，但从前旧片段已飘远。纯真的心早经蜕变，但从前旧片段已飘远。望着街中的背影， 再照面。 这首歌也是并不陌生了，这就是学友大哥的《忘情冷雨夜》，开口便底气十足。昨天呢，有位朋友说张学友年轻的时候歌唱得更好，确实是豪气冲天，绝对是一个实力派。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事业巅峰的一个时期，张学友在舞台感动过无数的人，电影中好像大多扮演的是比较滑稽的一些角色，反正印象中是这个样子的哈。唱歌中给人一种感动，故事中给人一种欢乐，这是什么样的张学友？那么真的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评判。忘情冷雨夜，那么这是学友在1989年推出的音乐专辑《只愿一生爱一人》里面的一首歌。这首歌曲呢，从歌词上看来，唱起来是要用到感情，一般人不太容易把这样的歌曲演唱的非常的到位哈。那么这个小节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来听陈雅文《黑街》。 黑街的孩儿，夜夜也爱在此，玻璃中空罐子，夜火烧去含事，有心的零时，早就畅快日子，喧哗中烧报纸，去写宣泄定义，不知社会，不知世间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，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音乐导航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给你带来更加好听的歌声。听到这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黑豹的《无地自容》。在中国摇滚世界里，不管是中国火还是摇滚北京，再到之后的魔岩三杰，几乎听遍了所有摇滚歌手的磁带或者说是 CD， 但对于我最深刻的就是发自内心佩服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呢是崔健，记录着一个时代，再一个呢就是黑豹时期的窦唯，特别是他的那首《无地自容》真的是没有办法来超越的。来听接下来的叶倩文给我们带来《情人知己》。 时光飘过，回头又见，长日细数彼此情，还幸有爱不减半点，一声两声总也是心声，谁可想到谁能预算，其实你对我痴情，藏在暗里已多年，在这天终于已说不变。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，但也不忍跟你绝情，我匆匆的再喝一杯，没法清醒，作决定。 冬天的空中冰冷，